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环哥唔会有错啊，好耐冇讲啦。而且你知啦，環工即係奶到咁撚咁撚大鑊，係咪先？但未講奶咁大鑊咧，假如講下啲即係時事分析啊，又乜嘢都好啊。咁頭先我喺的嗰度咧，咁啊同阿碌講咗啲藍絲佢咩話心態係嘛？ 心理狀況咯。 即係嗱，你知我立場啦，我上幾集都講過啦。我覺得藍絲唔係壞人嚟嘅，佢哋都係唔想見到有啲人俾人。送头啊，剩啊，咁但系咁佢咪闹你哋班示威者咯？你哋唔冲咪唔会送头咯？佢就可能系一个咁嘅心态嘅，我觉得。当然啦， 少少同情心作 系啦，呢啲浅蓝啊，咁当然心蓝就梗唔系啦，心蓝啲直扑街啦，系咪先？咁阿碌就好想讲，你知阿碌就好想讲你好想讲扑街啦，系嘛？咁你即系系先阿碌咧喺 Bricks 咧就同我讲嘅，种父权。我唔太認同嘅，其實我唔太認同。 藍絲好多都係對於父權有種崇拜迷戀嘅感覺咯。 嗱，首先你知咩叫父權先？ 或者係權力象徵啦。嗱，你一個人啱啱出世咁喺屋企仲成長，咁個權力象徵一定係老豆。 老豆啦。 咁你出到嚟，咁佢出到嚟 即係老師啦。 咁可能係老師啊、上司啊、 老細啦、 官員啊。區特首啊咁樣咯，即係某一啲社會嘅結構裏面有權力嘅人，佢就會覺得要尊重啊，要有少少崇拜咁。 O K， 咁呢啲好中國人思想啲嘛，係咪先？ 呢啲可能儒家思想教落嗰啲嘢啦， 通識啦，係嘛？ 古係咁啦，即係我到而家即係對 中國文化 學完全係冇認識啊！嗱， 即係我睇。即係叫心藍啦，咁我就我都會覺得佢有兩種人嘅啫，兩種人嘅啫，可能唔知嗰家可能講第三種出嚟啦。一既得利益者，咁譬如坦白講啊，你今時今日 收成期嗰啲啦， 有好多唔係㗎，可能我有好多食肆啊、商店啊，因為呢次示威而搞到冇生意做啊，我本嚟係黃嘅或者係。是中立的都變咗藍㗎。咁呢一種藍呢佢可能係坦白講我拖做盤生意俾你哋班示威者搞到我咁樣我真係有權好撚嬲都得㗎。我仲要扮王喎仆街喎。因為我唔扮王嘅話你真係裝修我喎。即係我要心在咩漢咪心在朝咩心在漢啊。 身在朝廷，心在 汗。要咁撚樣，喂！你咁樣，你要我一個咁嘅人會變成咁嘅心態，我就越嚟越憎恨你啦。我甚至覺得，但呢啲就係可能既得利益啊，即係話你有因為唔係，係你導致我咁樣啊，係你令我變藍，唔係我自己本身變藍。 都有例外啊，咁蕭山咪例外咯，蕭山好撚慘啊，屌！ 唉，我又講少少啊！你知私家蕭山成日點解成日俾人屌啊？係，唉，佢好多嘢前言不對後語嘅，佢一樣同佢成日屌緊嗰個黃文一樣，佢都係搬緊龍門嘅。嗱，我又講嗱，講拆開少少啦，我同阿蕭山冇嘢㗎，話即係你聽下，即係我但係好多網友以為我有嘢。即係我解釋咗我 冇嘢，佢可能對你有嘢。 我唔知啦。我解釋咗我同阿蕭山嘅關係先。首先，真係要兩講先。蕭山炒我魷魚，係我做錯嘅，因為我唔應該巴佢咯。OK， 我真係非常之，我到而家都非常之唔安樂嘅。係阿蕭山係查得我底嘅，因為我真係唔應係蕭山講到佢自己，唔係我講到自己。蕭山咁同佢媽媽媽媽嘅關係咁好，我真係乜佢。是不啱的真是不啱的。咁而且蕭山都補償咗我啦佢係俾咗一個月代通資金俾我㗎嘛。喺法例嚟講我唔可以嬲啦。喺人情裏面我都唔可以嬲。 你又冇欠佢。 我冇欠佢啦。咁佢亦都冇欠我㗎。咁我亦都好尊重佢一個知識分子。OK， 因為 佢真係好生動嘅，佢將一啲好複雜嘅嘢、量子物理好撚簡單咁講出嚟。 我聽完我真係叫佢唔好獻丑，真係 唔好獻丑啊！ 唔好獻 丑，我唔知啊。你咩啊？你同你同佢唔同嘅啫，咁樣即刻有屈地，而家就有屈。 喂，我其實即係我自己睇唔少呢啲書，即係覺得好好笑。 係咩？係嗰啲我哋自己私下講，即係我哋如果唔係阿蕭生，即係我覺得蕭生有時都會咁，都係搬龍門嘅。成日咁講㗎啦，阿蕭生成日同你講，我哋要相信法治。我哋個法庭呢係公正嘅裁判嚟嘅，啱唔啱？係咪大家成日聽到啊？冇一句啊，係咪先？跟住佢就話：，屌，我哋開個獨立委員會，我揾個藍色嘅藍絲法官，咪搞掂曬囉。喂，大佬，你講乜撚嘢㗎你？你而家你將一個法官分黃同藍，咁司法就唔公正啦，係咪啊？喂，坦白講，我司法公正嘅話，我唔理你呢個係法官係黃定係藍，佢即係裁決係應該係一樣㗎嘛，係咪先？咁先為之司法公正㗎嘛？呢頭就叫我哋相信佢司法公正，嗰頭你又話黃定藍？喂，大佬，你真係你成日好多呢啲咁嘅， 咁又唔係好大抵觸嘅。 係啊，係啊，係，但你又唔可以咁講啦。 咁理論， 即係我唔會講黃藍。如果我相信司法公正嘅話，我唔可以話一啲黃嘅法官同藍嘅法官。我覺得佢哋諗嘅嘢都大家一樣。 你覺得美國嘅 Supreme Court 係咪一個好公正嘅？ 唔係咯。 法院咧係咪一個公正嘅法律？ 根本就其實每一個。地方 咁講每一， 但你要信啊嘛， 每一個人都會自己立場。 你要信啊嘛，你要信啊嘛。 美國嘅 Supreme Court 你都唔信啊？美國嘅 Supreme Court 已經係即係基本上係最大權力㗎啦，喺美國嘅司法。 咁又有調翻轉嘅？ 咁 我咪信咯。 佢裏邊有九個大法官，九個大法官各自都。 如果佢哋唔係獨立，唔係唔同有唔同立場，有分政治立場去判案嘅，咁個法律咪唔公正咯？嗱咁我調翻轉咁諗嘅啫。嗱我呢度冇 A B 噶，我呢度冇任何睇法噶。我會相信嘅法律嘅。我會相信嘅法律嘅。 唔係個制度係公正嘅，當然啦，呢個大家都信嘅。咁但係當你擺一個人落去嘅話， 就 個人就一定有立場噶啦嘛。 O、okay、K， 即係佢只不過講 而家有咁拆蕭山啫，你而家又 唔係拆唔拆佢嘅問題，佢講嗰個係一個事實嚟噶嘛。即係你個制度有幾公正，你都要擺個人落去噶嘛。咁嗰個人當然是有自己嘅立場，只不過係佢可能偏頗啲定係中立啲咁解啫嘛。 即係其實我 咁佢嘅意思就話、是、嗱，我就算擺個人落去，我就算擺個藍絲嘅法官落去，都會。唔會影響呢、這個，即係甚至會令啲藍絲覺得，喂，呢、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可能真係信得過喎，佢係咁嘅意思啫，我覺得。 即係我就簡單啲啦，即係咧一啲叻嘅人咧，佢係可以挨得到你嘅。即係某前議員咧喺 MY Radio 嗰啲咧嚇，即係嗰啲做嗰啲咧。咁咧，佢係一個大右派，佢都可以統領一個左派政黨啦。一個人叻嘅話咧，佢又可以呃到你嘅。講真，我成日覺得，即係你係覺得佢係王，咁佢可能呃緊你咧。 係啊，咁你因為佢話擺個藍司法官落去，原來嗰個藍司係王，嗰個藍司法官係皇帝。 係， 係咪先？佢都可能呃。 即係我又覺得有一樣嘢咯，唔好將一個人嘅形象當係佢個人嘅本身咯。即係你唔好當我一個刁民牛嘅形象喺個市井，咁其實我係咪真係咁市井咧？我係嘅，我係好市井。但我係咪真係咁蠻蠻無理啦？咁冇咁蠻不講你而家呢個刁民咧？其實我都唔係嘅。咁其實某程度其實呢個刁民呢個 image 係我塑造出嚟嘅啫嘛。咁我本身唔係㗎。如果我喺度撲街阿碌，你唔同我做朋友㗎。係先，我識埋啲朋友咧，都冇冇都都好撚怪噶嘛。 同撲唔撲街有個 唔係刁唔刁民啊？係咪嘅刁民咧？即係刁民有好多睇法啦，係咪先？咁我係俾人一個形象，我係目不識丁噶嘛。我覺得我係一個其實冇學識、冇主見，淨係識叫雞人嚟噶嘛。即係我俾人嗰個 image 啊，其實係咪咧？其實唔係，即係。嗱，我又唔好就自己人讚自己啦。 人哋投射，一見到你嗰個名。 等一樣嘢啦。塑造出嚟嘅任何一個人，包括黃毓民，包括蕭若元，包括甚至你哋可能阿杜汶澤，咁呢啲其實都係 都是一個人的 image 處理嘅啫，甚至傑斯仔啊 ，OK 嗱咧，唔好淨係講下呢啲，講下朋友啊，咁都係一個塑造出嚟嘅形象嚟嘅啫嘛。佢真實係點咧？其實係咪真係好似講得你咁正義咧？嗱，我唔係話傑斯真唔正義啊，即係嗱，如果你有咩， 佢自己都喺節目度屌自己㗎。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佢自己都話自己真係呢廿年嚟真係。即係對於呢個社運貢獻好少啊！ 咁而家咪做翻舊本咯。 跟住又話即係咩業主立案法團又唔會去做啊！即係呢啲咁嘅嘥鳩氣啦，仲嘥個時間啦、啊。即係佢依家都懺悔。 O K， 咁其實都睇下佢懺悔都可能係一個形象嚟嘅啫嘛。其實即係唔好將一個人嘅做出嚟嗰個形象當係佢本身個人係咁啦，係咪先？我成日我覺得。啲人覺得我係好撲街，唔知點解嘅。賤一講賤就諗起我嘅，其實我真係有幾賤啫，係咪先？即係其實，我唔好明嘅，即係需要你話黃同藍，其實某程度都係個塑造出嚟嘅形象。藍可能就是因為咁樣，我要做出嚟，我要可能我要最簡單一樣嘢， 揾食啦。 揾食啦，仲有係咯，我要對當個上司，我咪要扮藍咯。咁我塑造都。潛移默化到我就會好難㗎喇。假設有一樣嘢我唔想我個仔女出嚟示威，坦白講冇一個老豆個仔嘅冇一個老豆老母希望個仔同個女送頭嘅，希望佢流血嘅，希望被捕嘅，冇。咁佢可能用錯一個方法，佢唔係教而係鬧囉。咁呢個父權囉，我哋話齋我哋話一個父權囉。咁佢，但係佢要鬧嘅話，佢一定要飾演一個藍絲去鬧人啫嘛。如果佢做飾演一個黃絲嘅話，你鬧得佢唔夠力嘅， 咪變咗好似中槍個靚仔個老豆咁。 哦，係咯。 所以咪話仲有父母唔介意仔女出 嚟。係，但係你飾唔飾演啊？其實有啲人飾演咗出嚟嘅，即係其實我係覺得基本上係冇人冷血嘅。嗱，你知道我呢做我自己個思考立場咧，我係好信人本人之初性本善嘅。 嗱，咁你又即係呢樣嘢，我要搏一搏你啦，即係又要撐一撐蕭生啦。真係呢個世界上咧，有4%嘅人咧真係人渣嚟嘅，真係有，真係 唔關事。一佢 真係依家信我， 我亦都用啊蕭生嗰個講法，佢前熱壓有少少問題嘅，屌你老味，係咪先？ 唔係真係我見過太多呢啲咁嘅例子，真係完全冇同理心，完全冇同情心嘅啲人。 有，我係覺得有。 即係黃藍是政見，黑白是紅貓。 蕭良姐，紅貓啊，係淡奶啫，淡奶都得。 真係冇得頂。 即係我係會覺得係咁樣咯。即係其實都係其實黃藍都係一個形象嘅。 嗯。 啊、太執住一個人， 有啲人渣都會扮到黃絲㗎。 係㗎， 仲我相信即係 Facebook 上面仲有啲。 你俾我扮藍，我藍到你仆街添咯，可以。係咪先？你俾我扮，我唔係扮黃啊，我藍唔到。但係你個扮藍，我一定扮到㗎。 嗯。 即係其實一個形象嚟㗎啫嘛，你自己俾你自己㗎啫嘛。即係坦白講，難聽啲講，九江嚟個個都係咁㗎啦。呢個世界，呢個香港，個個都大家一塊面具㗎嘛，其實。係咪先？我叫做最坦白、最公開㗎啦。即係我係面具最少㗎啦。但係我有冇啲隱藏嘅嘢？梗係有啦。我過去係唔想同我咪唔想同你分兩㗎。我一個好悲慘，唔係好悲哀，好撲街嘅過去㗎。即係而家咧，你話我一個撲街嘅話，我24至30歲，我係一個撲街嚟㗎。 金融海嘯之前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未破產之前啦， 嗰段時間香港人最意氣風發，如是撈飯。 我係多謝我破產嘅，或者咧， 嗰個時間嚟噶嘛。 我破產係真係將我嗰個人生改變得好撚緊要，係180度。屌你啦！我以前我都會支持六四事件，因為唔係支持屠城啊，即係支持支聯會嗰啲咁樣嘅平反嘅。但當然啦，我所做嘅嘢咧，都真係個仆街嚟噶。我係好睇錢呢一樣嘢噶，我真係。而家我真唔睇嘅，我真係唔撚睇嘅。即係以前，你坦白講，我食支雪卡，飲支威士忌，飲支紅酒，喂，我幾靚嘅嘢我幾靚嘅嘢我都玩過啊！我曾經揾咗好撚雜多嘅。但係講真咧，就依次個頂唔順嗰、那個、那個關口過唔到，反而過唔到。令我很反思，知道我自己 係應該尋一條乜嘢嘅路。 嗯， 咁我就我坦白講啦，我尋到我而家一個好開心嘅路，我而家好開心嘅我呢條路。 嗯， 就算我將來我將來送頭被捕流血，我而家都好開心嘅。 嗯， 係咪先？我呢個就係我一個形象嘅變啦。咁啊，呢個唔係假嘅。但我都有我嘅陰暗面嘅，即係我都識得其實刁民牛係一個形象嚟嘅，一個 image 嚟嘅。咁其實我真人都未必好大似而家呢個做節目嘅人嘅，咁、可能係咁咯，咁都差唔多啦，即係我即係覺得呢個世界冇黃藍嘅，其實某程度只有你自己諗法嘅啫，即係佢黃藍都係自己做出嚟嘅，即係真係自己做出嚟嘅，除咗嗰啲前業壓咧有少少問題嗰啲啊，即係話嚇我哋呢位啲極端垃圾人啊，係垃圾人啊嘛，你嗰啲爛人渣。咁我係講前接壓啦，呢啲都係老少教啦，係咪先？係啦，咁啊 OK 啦，咁講完啦，咁都要話要15分鐘吹呢啲，都俾人屌啦，話聲你真係俾人屌，又話我內容空泛啊！而家 內容空泛啊， 係啊，一講呢啲內容空泛啊， 又 call 翻前節目嘅座右銘啦， 咁咪冇。而家唔係噶，即係我覺得呢個算係有撚扮嘢嘅，其實。 咁講 我都好緊張網友噶噃。 你睇個電視唔中意睇，你轉台啫嘛，好簡單啫、嗯。你唔好一路睇住個電視喺度，哇！屌低能啊！屌啲劇情寫得出嚟 咁。嗰個電視唔會屌仔你，只屌仔你屌你老母，你咪撚聽啊！唔會啊嘛。即係其實某程度都唔需要咁做嘅、 嗯， 即係我哋唔講，咪等你哋自由發揮咯，係咪先？咁樣你去到投訴我。咁某程度我係應該點到下嘅 ，OK 啊？咁但係你話我會唔會改善咧？咁呢啲係我嘅問題啊嘛。係 咯， 你有權投訴噶。 嗯。 咁我都做16分鐘咯。咁你話我有冇改善咧？係咪先？咁你話我內容空泛，空泛都冇問題噶。 聽到， 唔好唔聽。OK， 千祈要聽。OK， 你真係喂，而家呢啲先至高啊嘛，落你。即係要轉㗎、個人係咪先？你都唔撚曉轉嘅，屌你女，又係唔撚鍾意，咪撚聽呢啲啊有撚勾啊！啊你話幾時做節目啊？屌你老味真係，你同我啲唔係嘅，你每一個人都要聽，每一個人都要聽。 即係原則，即係我形象都係原則啊嘛。咁當然啦。 咁我呢個原則可以改變到你嘅原則 咩？影響唔到我大原則嘅，咪轉下博咯。 係咯，聽。老虎蟹都聽，老虎蟹都捐錢，你老味黐線就喺不窒到嚟， 繼續鬧 啊！改唔改用我嘅事啫， 我哋改 唔 改件事， 係咪先？係繼續鬧，最緊要聽，真係 你猛就啱啦， 你猛就啱，咪再聽多啲，咁撚樣啊嘛，內容空白係啊， 又啱， 我錯係我錯啊，咁我又唔改唔改我嘅事， 哦 你真係喂大佬17分鐘啊，屌我都開始覺得內容空白啦。好啦，講翻呢個又唔好發嘅嘢啦，補翻俾你哋啊！哎呀，唔好問一問一嘈你不撚咗。 嗯。 即係 環光。 環光呢個光復環光喎，而家好似。 光復。 哇！即係黎明來到要光復者環光喎。 講下光復某明啊屌。 係某明嗰啲係有機會講啊。 冇啦。 即係。 暫時。 即係黎明來到要光復者環光啊嘛。 嗯。 同埋學有郭富城嘅時代革命啦，唔使講啊。一直以來呢即係近呢幾期呢你知啦環光停咗好耐㗎啦嘛。咁、加上呢 停緊㗎。 而家都停緊㗎。即係話聽而家我哋可以開嗰間食 Expo 係點樣啦而家變咗一間量販式卡拉 OK。即係出面有個超級市場嘅。俾你我哋買啲薯條啊薯片啊買水啊咁樣嘅。 垃圾 啲。垃圾嘅咁樣嘅。咁已經即係全部裝修過唔同曬㗎啦。咁當然呢去到呢啲就消費好撚平啦。但我哋始終有佢陰影㗎嘛。個陰影嘅來自 Alice 啦。Alice 係鋪到奶㗎嘛。佢又好似未試過唔奶㗎我真係覺得好似未試過唔奶㗎喎。 最近都奶咗一次㗎嘛。 最近奶一次其實節目講咗啦。咁我同阿陸咁樣你知啦阿陸兄又唔可以跟我去珠海係嘛？有冇藉口？咁又想唱歌玩一晚酒，下下酒店中，好齋嘅，係咪先？咁終於啦即大家頂唔順啦，係咪先？咁自己加上我唔講又冇節目啊，冇嘢講啊。咁但係真係我其實我都勉為其難嘅啫。 咁阿碌你又勉为其难啦，你一日你又冇得拣，我又冇得拣啦嘛。啊，咁我就同阿碌讲，喂，下个礼拜去环江玩转啦。咁你都问啦，喂，如果佢点样噶？啲情况点样？哇，好耐冇去过，我接到阿林林嘅 message， 佢话星 X 冇开翻嘅。佢都冇嗰度，當時佢都冇話兩晚式嘅。OK， 佢開翻。咁我話星期五就即刻同阿林林講啦。因為嗰陣時候咧，即係點樣講咧？因為嗰陣時候咧，啱啱冇車啊，冇火車啊。咁我就同啦，我就好精啦，我同林林講嗱，我唔知道我點樣嚟羅湖。咁如果我嚟得到咧，我先至問你要房噶啦。即係我嚟到環江，我先問你攞 K 房。如果我嚟唔嚟南江咧，唔嚟環江咧，咁你就當我冇啦。咁我即係最好啦。呢、這個交大你即係、我如果嚟得到，我話嚟啦。咁我啲話明，我同阿碌你一齊嚟啦。咁但係嗰個好好、啊、喎，非常之順暢喎、啊。啲示威者其實幫到手噶、當你想唔翻工罷工嗰日咧，佢就搞條鐵路啦。你咪一休一日咯。當我哋想去。啊！光復還光嘅話，咁啊，示威者就冇就開翻俾我哋，係咪先？幾好啊，係嘛？即係對我冇影響過㗎，係咪先？咁我嚟到啦，咁跟住就同阿林林傾啦。咁啊，林林就話：我而家係睇相啊，定睇人啊？咁跟住阿林都話睇相。佢話你想到時睇人都得嘅。但當然啦，又係 要嗌落去 攝 啊， 係啦，好啦，麻煩啦。跟住睇相啦。咁阿林林就俾一炸相我哋啦，咁我將嗰啲相發俾阿陸啦，咁林林就話嗱，我幫你揀咗啦，牛哥，嗱呢個女仔咧就好乖嘅，又係高高瘦瘦嘅，冇生過 B B 嘅，咁呢個啱唔啱咧？我望個樣，哇，都 P 到狗彩，我睇幅相都 P 到狗彩，咁我話咁但係是撚蛋啦，即係其實。即系垃圾都食噶啦，即系冇噶嘛，系咪先？我都集咗一轮炮啦，因为生意唔好，生意好咪要集炮咯，酒店中都冇玩噶，咁啊集炮咁啊，咁呢次我都想， 开心啲啦， 开心啲啊，嚟阿碌请系嘛， 请啫， 都得，有日时捻弹啦，四百八都系四百八啦，系咪先？咁啊，咁啊，我话好啊，就呢件啦。咁跟住咧，阿林林就另外一件女嘅相俾話嗱呢個咧，我諗住介紹俾阿碌嘅，咁當然就嗌你不山啦嚇，阿碌嘅咁樣，咁我話咁我話你唔好同我講，你同阿碌講啊，咁佢俾咗相你睇啦，咁你就話你冇問題啊嘛，係嘛 ？OK 啦，咁跟住我哋一齊就去咗聖 X 寶酒店租賃房先啦，中國涼先啊嘛，我哋最中意噶啦。咁跟住咧，喺你沖涼期間啦，阿碌啊，我唔知你嘅涼沖幾耐啦，即係大概我哋三點鐘去到啦，咁啊，我哋六點鐘先食嘢啊嘛，咁有成個三個鐘頭咧，咁啊林林咧就跟住同我講，牛哥，你呢個唔得，姨媽到，揀個第二個啦， 換個第二個， 係啦，咁我又揀另外一個，揀另外一個就睇個樣都 P 過噶啦，個款，咁啊，都好啊。咁我話就呢個啦，跟住我話呢個係咪姨媽度㗎？佢話唔係啦，呢個得㗎啦，我真係約啦。 講啲嘢， 依跟住半個鐘留到，哎呀牛哥呢個又唔揾得啊！呢個女仔咧，佢去咗探佢阿媽啊。我屌你咯，你乜你係藉口有啊？你知啦嚇，你係唔係我都信住先啦。跟住牛哥你再揀啦，我話跟住其實阿林林唔係俾好多張相我哋啫，七張至十張到啦，其實冇乜邊幾個我食得落㗎，啱唔講，即係起上，跟住有一個，都見到喺個皮膚非常之好啊，咁個樣又唔太差，咁我就話，呢個得唔得啊？咁就阿林老話得，我即刻問佢，即係佢唔係話得，我要問咗佢先知佢得唔得喎，佢話得，我即刻問佢，即係到時佢研發到又係唔得㗎啫。即係我唔知道阿林林嗰種 運作 模式，佢應該係咁樣同我講，佢話我問下先，就先知得唔得，咁咪好囉，咁咪因為佢成日都係話得， 我 sales 不嬲都 咁問，咁到時原來就唔得，咁我係會覺得好， 即係哎呀， 你明唔明啊？我希望阿 A 阿 A， 你話得噶嘛？咁我就等阿 A 啦。咁我其實我個滿腦子就係 A 噶啦。 嗯。 啊，突然間你話唔得，我要將阿 A 搣甩佢噶咯。 嗯。 跟住俾個 B， 我阿 B， 阿 B 咁啊，阿 B 又得，咁我就滿腦子阿 B 咯。喂，你咁樣轉我好唔慣嘅。其實個男人都係咁樣嘅。 嗯。 啊，其實某程度阿嗱諗改就得噶啦。我已經同佢講咗。唔好話得， 係啊，乜？ 你應該問咗就話，我問咗先知佢得，我得唔得再通知你。 係， 應該係咁樣，唔係話得，我而家即係揾佢。 嗯， 啊咁啊，其實係非常之唔好。咁我就預著曬呢樣嘢啦。 嗯， 得，咁啊咁到咁啊兩鑊啦。咁啊到時咁啊，我哋去到食完，我同阿碌食完飯啦。 嗯， 咁啊阿林倫話得啦，咁你嗰個又安排咗啦。 嗯。 咁你佢話嗱，而家我咧就好知道阿碌， 中意咩類型？ 中意咩類型嘅女仔啦？咁佢揾咗件俾你啦。咁，其實牛哥我都知道你邊個女仔嘅。 嗯。 啊，開頭就頭嗰兩個就唔得啦。一個姨媽到，一個就 探 媽媽。咁呢個得啦，呢個冇生過嘅，冇中過嘛，冇生過小細路仔嘅，咁得噶啦。咁呢個就佢都話 OK 啦。咁啊算啦 ，OK 啦，幫我哋食完嘢啦。咁我哋就係幾個月，我哋有成幾個月係冇去升 Expo 噶嘛。咁跟住我哋話食完嘢又係上升 Expo 啦。一睇哇，即係成間量販式，寫明量販式噶啦。升 Expo 量販式卡啦 ，OK。咁開頭一坐低，阿林林就話：我幫你換咗間房啊，因為你哋人多兩個人嚇。咁咧開頭咧，我哋攞咗間房大少少，就580蚊嘅。啊，咁跟住咧，我覺得你哋都係兩條友啫，而且你哋又飲酒唔係咁多，因為其實你580蚊，咪飲翻580蚊嘅酒嘅咋，啊，咁如果你480蚊，就飲翻480蚊嘅酒嘅咋，即係你間房貴100蚊，咪多又飲多少少酒咯， 飲多四五支， 係啦，四五支咯，為咗半打啦，因為你唔係咁，你買一送一噶嘛，即係可能飲咗3支啦，係嘛？咁阿林就話我哋幫你換一間480嘅，問我介唔介意？咁有咩介意？咁唔介意啦。 我哋都醉翁之意不在酒。 係咯，其實根本我啲靜咧，我啲有酒靜啦。咁，我去到睇下個環境啦，間房係好細間嘅。就其實某程度啱啱夠四個人玩嘅啫，基本上係㗎啦。 我中意呢啲喎。 窄啲啊？ 坐得親密啲仲好。 一啲啲啦， 唔係有時咧，你如果太寬敞咧，啲女仔就會匿埋喺度打電話啊，撳微信。 你唔俾佢打電話，佢就唔會打噶啦。 我就唔中意開口叫人唔好嘅。 因為咧， 即係我就要求人自覺嘅，係嘛？佢要打，佢要喺度撳手機，我都冇。 我又可以同你講下，你嗰日其實嗰日你有少少， 其實我個都係㗎。 啊，你有少少唔啱嘅，你中慣咗。我想講你嗰樣嘢。咁跟住咧，其實咧間房咧，如果阿林林坐埋嚟落嚟咧，真係逼啊，一個五個人就逼啊。咁我就唔會，我咁啊林林好識做嘅，啲女嚟曬咪咩咯？咁開頭就你落去接嗰件女啊嘛。咁你見到你 OK 咁咪上嚟啦。咁當然我唔知點解你話我 OK 啦，你係青春無敵啊嘛。咁我唔知點解啦，而唔係我杯茶，所以我冇得跟命。跟住到我話。我同林林講：你唔好叫我落去接啊！我唔撚落去接啊！你叫佢上嚟啊！即係我咧，我交我落去接。你冇叫佢上嚟咯，做乜撚嘢啫？係咪先？或者你林林你落去接咯，你接咪打佢上嚟咯，都得㗎。使乜我落去接啫？我都唔知佢咧，我點解要落去接？嚇咁啊！林林都好撚醒嘅，咁佢咪嗌條女自己上嚟咯。一上嚟望一望，哇！皮膚好好嘅喎，睇相白裡透紅喎，B B 肌嚟嘅喎。即係嗰啲好撚滑亂嘅，你一懷，即係一個字講曬咯， 黃女發黑， 殘咯，殘啊，真係殘啊，即係，哎呀，我真唔識講，即係其實個樣冇乜點 P 過嘅，可能 P 瘦咗少少啦，咁樣，但個皮膚真係100%唔係咁樣嘅，哇！佢翻 都話我估佢28歲咯， 嗱你諗下，你係殘到咁啊，碌係估28歲，咁其實呢條女咧。就25歲嘅啫，好啦，我嗰件就唔講啦，留翻下個禮拜講啦，就講下碌啦，即係咧你條女又有啲問題嘅，話真係咧，即係你自己中意就你嘅事啫。咁我見到你玩手機，我而家叫你唔好玩啦， 一齊飲酒啊，咁佢都放低個手機㗎喇。跟住佢再攞起，我就再話佢一次，其實我係唔好再玩啦。但你個撚樣阿陸，你又要默許佢玩，咁即坦白講，我就唔會講第三次啦，因為你默許佢玩嘅，你係客啊嘛，係咪先？我唔係佢個客啊嘛，但我又覺得佢喺度玩手機好唔尊重咯。我覺得但就咁樣樣，即係你又可以接受你自己喺度唱歌，佢又喺度玩手機，咁我又覺得哎呀， 道上我又唔中意開口話人嘅，咁佢又自動自覺嘅，即係 唔係自動自覺，係我講緊完佢先自動自覺。 我意思係即係佢可能譬如話玩咗五六分鐘，咁佢又覺得。即係可能佢自己又覺得唔好意思，咁佢又會挨埋嚟。 好，計死啦！玩五六分鐘先挨你嗰幾分鐘， 隻手又會翹下你啊咁樣。咁即係佢自己都有內疚嘅，佢自己都有協議嘅，咁就 OK 咯。 啊，咁啊， 我覺得都 OK。 咁你又中意嘅 我又唔，你知道我又唔同嗰啲海外翻嚟網友咁，即係中意匿埋一角喺度溫女嘅。我又唔中意，我同呢度從來都唔溝通嘅。即係我唔會話，哎呀，你屋企有邊個啊？你老豆冇點啊？你兄弟姊妹啊，幾多個啊？咁即 係我好多網友都係咁樣嘅。 我唔會 最尾埋一邊，但通常嗰啲咧，通常嗰啲係唔識飲酒， 初出嚟 喎。唔正經，飲酒飲乜？ 初出嚟玩， 飲酒唔叻嗰啲就係咁樣。 即係有少少抱住嗰種觀察一下，即係究竟呢個係咩世界啊？呢啲人點解會有啲咩背景啊？點解會即係好奇心嗰只掛可能？ 你知唔知道我係 借多靜姐多嘢問？咁但係即係玩樂咁多年，我就發覺，屌你同佢傾咁多嘢， 唔一次， 佢唔係佢講俾啲嘢， 都唔知定假， 都唔知真定假， 都唔知定假。 你傾嚟乜鬼 啫？我成日都咁樣，即係坦白講啊，我係連官職都唔問佢 唔係我基本上都會問個官職嘅，因為有個好處嘅。咁 而家要問啦，而家先問啫嘛，以前我唔問嘅。 起碼你知道佢大概係咩官職，你都知道嗰頭啲人係咩脾氣啊， 哦、 即係點樣同佢交流啊，都有個底嘅。 Okay. 即係其實係有好處嘅，你問一問佢直官。 嗯，我以前我就問都唔問嘅，係而家先至問埋個名啊，問埋官職嘅啫嘛，以前我唔肯問嘅。 呢個就驚人查嘅原因。 啊，咁我純粹玩。玩得開心就開心，唔開心就算啦。我問你，我同你，我同你咁多交流做咩啫？我鍾意嘅話，咁我都係上完床博完，我又覺得 OK 嘅先做飯盒。所以同佢傾偈，唔係喺個 K 房裏面囉。即係 K 房裏面呢，你就可以做返你自己做，唔好話做雞，做小姐應盡嘅責任啦。陪下唱歌，陪下飲酒啊，我要呢啲嘅啫。或者大家搞下笑啊，搞下氣氛啊。耶呀啦，打牌俾個五我啊，玩下呢啲咁，我覺得 OK 嘅。但你話去到交心嘅話，真係好似係都唔應該提，好似小豬咁嗰啲。咁我啲都係第二三次約咗個私約出嚟，先慢慢傾下，先知佢有個仔，先知佢個丈夫坐緊監，坐咗十年監咁樣，又知佢原來屋企人好多喺東莞。做嘢佢小豬嘅爸爸媽媽喺東莞做嘢咁自己所以就去大浪嗰度做。咁我第一次唔窒識佢唔窒理佢㗎。咁係玩得多我先至會問㗎嘛。即係所以我去到呢我唔係我純玩。所以我因為我純玩呢就會覺得我會搞到個氣氛好好啦。因為我唔係諗住同你衝㗎嘛。咁我咪順搞氣氛啦。所以其他網友都會好玩囉。但係其實我成日講係錯㗎。我唔知有冇講過。其實我越搞多氣氛越好呢你哋飲酒越多。越開心㗎嘛。 上到房就。 上咗房你就舐晒嘢。 咪過夜咪 OK 囉。 都未必㗎好多都係咁。但如果但如果譬如我嗰日好啦係玩到好啦爛個個都唔得開心。咁飲酒少咗啦。咁你喺房裏面表現好好多㗎喎。 但係你又攞個平衡喎條女又可能冇咁開心喎即係可能係你嗰種情況搞個 party 咁樣條女又開心啲又玩得放啲。 所以呢你唔好認為喺個 K 場度 K 房度玩得好開心你嗰日會好開心。可能喺 K 房玩完好開心你嗰日係唔開心喺床裏面唔開心。即係啱啱佢哋瞓醒即係做得 Q 啦咁起碼可以做兩 Q 㗎嘛。咁你已經呢度已經值得一直唔開心啦。 就好好控制一下咯。即係喺 K 房度玩得硬放都唔好對冧自己，唔好對冧條女。 咁啊好啦，我哋唔講對冧自己。咁我哋咪我哋咩咯？咁啊玩一陣間鱷魚，一陣間飲一陣間酒。咁好唔知兩三年兩單定三單咗，我唔記得幾多啦。 好少 啫，好少啫。阿林林簽我留翻一張酒卡俾我，有半打我哋都冇飲啊。 嗯， 佢睇死我哋啦。留半打俾我，佢就知道我哋搞掂嘅。你男人睇死我哋啱啊，因為我哋嗰半打都冇撚嗌過， 掂都冇掂， 掂都冇撚掂過。 酒卡都 咁我哋又跟住就我食宵夜啦。咁啊，阿碌你就同嗰件你上去温泉啦，講下你温泉點樣？ 冇咩好講啊，屌咪又係青春無敵咯，咪好基本嘅啫。 即係扎唔扎啊？水多唔多啊？我冇屌咁樣啊。 OK 啦，即係。 点啊？ 差不多啦。 差不多，咁你又翻窗？ 咁啊，饭盒啊嘛，即系其实我去横江最主要目的都系搵饭盒噶嘛。 O、okay, K， 其实我都系噶。 系 其实我都系嘅。 因为走脚啊嘛，方 便啊嘛。咁O K 啦，你个你同我你啲过程同我讲得咁兴奋啊，自己个节目度讲得唔好嘅，下次我会饰演你咧，下个礼拜我饰演你，等我讲出嚟会可能好啲。嗯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接近都係啦。希望啲網友大力啦、啊，即係話曬都黃店嚟噶嘛，係咪先？你睇龍門餐廳都喺荃灣開分店， 喂，我都要揾日去捐下啲百佳 coupon， 好多百佳 coupon。 OK， 咁我都諗住捐下星火嘅。咁啊，多啲懲罰我咪有錢去捐星火咯。咁、其實咪每人早啲啦，每人我覺得每人早啲啦，即係我唔係一個自私嘅人，當然我係我好仆街人，我唔好自私。你哋會譬如有時一打上多起上嚟㗎，我覺得我就唔好太需要嘅啫，坦白講。我係會落返部分出嚟，捐俾有需要嘅人。咁而家暫時呢，我有兩三檔我係想捐嘅，一就梗係星火啦，二就立場，三就獨媒。咁其實我可能將有啲網友懲罰啦，因為嗰陣咧，佢唔係一蚊幾毫啊，十蚊嗰啲啊，咁捐親一嚿嗰啲咧，咁我成嚿水攞咗咧，我自己都我唔會咁做嘅，我放心，我唔會咁做嘅，咁我一定會攞翻少少出嚟，咁啊可能攞翻一半啦、啊，三分一都好啊，咁我都會捐翻出去俾一啲我認同嘅團體，我自己撐嘅媒體，咁啊，而且我成日覺得啲網友又唔會做嘅。系嘛？咁我即系攞你哋啲打赏俾我嘅钱，或者你惩罚我嘅钱，咁我咪惩罚翻佢哋咯。扑你个街，你惩罚我，我咪惩罚翻佢哋咯。我唔口多就得噶啦。我唔喺佢度屌柒你星火咪得咯，系咪先？咁其实我可以咁做嘅。咁所以首先一你要狠惩罚咗我先，咁我先至可以狠地惩罚人哋噶嘛，系咪先？咁你个银我都会嘅。咁我当然我自己都有啦。但系都系咁啊。你懲罰咗我，我咪幫你哋捐出去咯。其實都，我覺得呢樣真係幾好嘅，話俾你聽。咁啊，所以啦，神山虎啊，最得起啊，嗰啲舊嘅節目啊，你哋希望你們再繼續購買啦。咁啊，懲罰就繼續懲罰啦。 要鬧嘅繼續鬧啦。 繼續鬧啦。 要聽嘅 要改，要改嘅話，我睇心情啊。OK。咁啊，其實有 補翻啦，廿分鐘， 廿幾分鐘啊，我哋嗰啲。即係我係話咗做就做㗎嘛，咁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即係希望啲網友識做呢輪真係屌好撚大鑊呀。我希望啦，而家出呢集已經12月中啦，希望啲我家黃店好啲生意啦，唔好咁撚樣啦，好撚大鑊。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聽下我點樣睇呀我呢次還過見女。 拜拜。